第208集，巍峨的山。 枢密使和参知政事站在另一旁，与他们隐隐成分裂之势。若是因为国事，那和亲王监国自然是个明智之举，毕竟和亲王不是那等糊涂的不辨是非之人。但枢密使等几位大臣如何能不知道王立清此时的险恶用心？ 他分明是想要趁此机会架空圣上吧。 枢密使几人脸色凝着，王太尉看着他们，忽而笑了起来，暗藏得意。 不知几位大人可还要说什么？ 和亲王此时被圣上禁在和亲王府中，没有圣上命令，和亲王也不能出府。 哦，那敢问参知政事大人，刚刚进入殿门的可是和亲王？ 二者不可混为一谈。 太尉一职因为圣上重用枢密院和政事堂而不得不退于二线，王太尉手中的实权多已分到了枢密院之中，此时新仇旧恨一同冲上脑中。王太尉指着参知政事与枢密使便厉声道： 我看你们是心有不轨之意，百姓与我等都焦急不已，尔等却只看到手中一己之力，你们分明是不愿和亲王监国，怕失了手中之权。赵大人，我说的是与不是？ 枢密使胸膛剧烈起伏，指着王太尉的手指颤抖： 你休要满嘴胡言。 我是不是胡言，你们自己心中知晓。哼，你若是不同意和亲王代为监国，那就拿出个缘由来。 百官不由朝着枢密使等人看去，然而枢密使等人脸色铁青，却说不出一言。站在王太尉身边的一个年轻官员快要压抑不住笑意，眉梢都要染上喜色。 既然您几位无话可说，那 你想要什么缘由？ 皇帝低低的声音从宫殿之中响起。 朕还没死，这个缘由够不够？ 王太尉与周围几个带头官员脸色大变，惊愕朝着宫门看去。皇帝被薛远扶着，和亲王跟在其身后，缓缓走出了殿门。烈日的明光从圣上的脚缓缓往上打过，他的衣袍漫过他苍白的鼻梁。圣上眼眸黝黑，居高临下地看着站在最前方表情已扭曲的王太尉，他底权轻咳几声： 王太尉，朕这一条够不够好？ 顾元白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那梦可以以假乱真。恍惚之间，顾元白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现代。他坐在直升机上，巨大的轰鸣声就在耳旁，发丝随风飞舞，高空的风夹杂刺目的光，如冰如雪的冷意。顾元白只看一眼就知道这是在高空跳伞之前，他就在这次的跳伞之中穿过云层的刹那苏醒在了小皇帝的身上。驾驶员回头扯着嗓子喊： 快到了。 风吹过脸上，和驾驶员扯着嗓子时脸上颤抖的肉细节真实到不像是一个梦。 如果不是梦，我是回来了。 顾元白抬起手摸着空中无形的风，黑色皮质指套包裹着手心，五指从手套之中穿出，修长有力，骨节分明，白却白得健康。他蜷缩着手指，这是和小皇帝完全不一样的手。 还会跳吗？ 顾元白低头整理着身上的装备，他是老手，跳伞也不必由人带。他一到舱门处，同记忆中的那样比了一个 OK， 然后往前一步纵身跃出。整个世界都平静，山川河流层叠而美丽的地球在云层之后展开在眼前，大脑中一片空白。在即将穿越云层的时候，顾元白闭上了眼，再次有意识时，眼睛上是一只温热的手。薛远的声音在一旁响起，有些低，有些哑： 你还不醒吗，顾莲？ 顾元白听着他的声音，感受着这床榻的柔软。 我回来了。 他动不了身体， 于是缓缓地眨了眨眼。长睫从薛远的手心扫过，薛远整个人一僵，他愣了好半晌才急急忙忙地低头，额头隔着手掌与顾元白相贴，小心翼翼地道： 你醒了吗？ 他紧张的声音都在发抖。顾元白又是急缓地眨了一下眼睛： 醒了。 圣上的脸色苍白，咳嗽声断断续续，他放下手，看着下方面带惊恐的臣子，缓缓笑了： 怎么见到朕就不会说话了？ 啊！ 王太尉和周围几个臣子脸色惨白，双膝一软便跪倒在地。圣上低低叫了一声： 王太尉。 臣在。 你还没回朕。 圣上往前走了一步，发上的玉冠终于步入了烈日之中，日光从他身侧穿过，在地上拉出一道沉色的轻轻晃动的长影。 朕没死，这理由够还是不够？ 圣上一步步地走下台阶，一步步地走到王太尉面前，他的步子像是索命的屠刀。文武百官们跪拜，退让开圣上脚下的这一条路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王太尉和其同党。王太尉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的双腿发软，脊背连挺直的力气都已不在，心中不断叫嚣着后悔和恐惧。圣上昏迷了数十天，让王太尉忘记了他的威严和可怖。等到圣上醒来后，重新站在王太尉的面前时，王太尉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嚎叫着害怕，他才想起这位皇帝陛下曾经做过的事。顾元白，这可是曾经血洗齐王府、斩杀反叛军的顾元白。王太尉的手已不由自主地颤抖，他听到了耳旁传来牙齿磕碰声，侧头一看，原来是同盟的那几个官员，他们已经害怕到开始打起寒战了。顾元白终于走到了王太尉及其同党的面前，明黄色的龙靴上金龙凶猛，双眸冷酷，这龙映入了跪在地上的几人眼中，他们的汗珠从额上滑落，滴落在游龙之前。 圣上！ 已经有人忍不住叩头，一声声沉闷响起： 臣错了。 顾元白的脸上少了些气血，身上的药汁味浓重，他轻轻地咳了一声，柔声问： 朕受不得你们的错。 沉重的脚步声齐齐响起，外头跑进来了一队身披黑甲的禁军，禁军手执盾牌大刀，个个强壮高大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满地的文武官员看。 拿下。 禁军冲上前，如猛虎般将王先生暗中联系的几个党羽精准地抓捕压下。顾元白看着那些不断喊冤认错的臣子，眉目间冷静的毫无波动。有冒死进谏的臣子嗓音发颤的道： 圣上，王大人几人所提之举，也是为了朝廷稳固，百姓安心着想啊。圣上， 朕明白。田福生。 田福生立刻捧着一卷圣旨快步走出，宣读圣旨中这几人所犯过的罪行。圣上则在这一声声的宣读中转过了身，不徐不急走向殿内。百官们仰头看着圣上的背影，心中的不安和恐惧逐渐平静。 宣读完毕，还请各位大人回衙门去吧。 百官未发出一句反驳，安心地与同僚三三两两往各自的衙门处走去。圣上一旦醒来，便犹如一座巍峨的山，只要这座山在，就能镇住百官，稳住天下百姓的心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